健成长。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30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收藏专业产地皮，得遇知音是所奇，青铜器换紫铜炉，轻易得手很怀疑。列位看官，如今咱们大宋国朝是国泰民安，海晏河清一派的歌舞升平，百姓日子过得好了，自然想提高提高自己的情趣，于是乎呢，收藏便兴起，人人争相去古玩市场淘换东西。说临安城西有这么个刘玉手，哎，雅号收藏，雅号收藏眼琴脚琴，有功夫啊就跑偏僻乡下专门去淘那些个自己喜欢的宝贝，俗话把这叫做铲地皮。数十年来呢，靠着这铲地皮的办法呀，这刘玉手陆陆续续还真搜集到了300多件藏品，其中呢有以价值7位数的金胎紫铜香炉为最。渐渐的他可在这个圈子里头就小有名气。但说这一天，刘玉手和往常一样吃罢早饭就甩腿去古玩市场，在那里头转悠，转到一个拐角处时，忽然发现那里的地摊上有一块青玉的令牌，这玩意儿啊可是自己藏品当中没有的，于是呢就蹲下来仔细的去查看。这是一块唐朝时候由某省都督签署的一笔上亿资产的解冻令牌。按说呢，唐朝时候的东西收藏价值对于宋朝人来讲啊应该不是很大，但既然能够补自己家中藏品的空缺，为什么不买下来呢？ 您看上那个了？ 这个呀，年份也不老啊，这顶多就是2-3百年前的东西，几百年前的东西。那签署这人叫什么名字？刘半三，这名字也不明啊。这个，这是谁呀？ 您撂下呗。 这是我实话实说啊。 啊， 实话实说。 嗯。 他有一点这个，这个有一点这个价值在哪儿呢？就是我家里头啊，这和田的都是墨玉，哎，有这个和田的白玉，有和田的黄玉，和田的碧玉，就是这青玉，虽然说它等级啊比白玉要低很多，但是我家里没有，是不是呢？咱这就是 买回去啊，就当一个标本，就这么个意思，填补一下我手里的空缺。您卖的也不值钱，我拿回去呢，我也没有，正好咱互通一下有无，也就这意思。您要拿这个当多贵的收藏品卖给我，那可没有。来开个价吧， 这个啊，500吊钱。 什么？ 500吊啊？ 哎呦，天辰，我说这么半天，我不是说了吗？ 啊， 它不是收藏品，没有那么高的收藏价值。您拿我当真不懂吗？这一和田白玉的令牌，也值不了500吊。 你 何况您这是个普通的， 这是前朝的呀。 我知道它是前朝的，它要是后朝，你不还没产出来呢？它可不得是前朝的，对不对？这个玩古玩呢，还是得漫天要价，是就地还钱。这么着，既然我也喜欢，您这我给您开个张，我看您蹲半天了，也没人过来看，也就是我过来跟您聊两句。这么着，100吊， 100吊不行。100吊钱不够我下乡来回车钱， 那 别赔了，那就 您 走吧， 您再回回 手，走吧， 您再回回手，我再添一点，咱们成交，给您开个张。您看看这天色也不早了，对不对？您这待了一天，您要是什么都卖出去，卖不出去的话，您这晚上饭钱找谁去？是不是？多少？哎，有这个100多吊钱，我再给您添点，有100多吊，您连吃带住，哎，带挑费回去，这老婆孩子 300吊。 300吊可不行，这个， 那你说我听听， 150，行就行，哎，不行咱就实在是拉倒了。那我看这个估计， 哎，你别，都150啊， 150吊就这样了， 再加点， 不是，我跟您说实话 啊， 您看，身上就这150吊钱，多一分钱没有了，要有我还愿意再给您添点。是不是？谁让我喜欢？ 行，好， 真没了， 交你朋友了，好吧？ 哎， 你姓什么？ 我姓什么呀？ 啊， 姓刘， 老刘。行，以后你多照顾生意，150吊卖你，走， 记住我叫刘一手， 你还刘一手，你再给我一手呗？ 不是，我这个意呀，人云亦云的那个意，刘一手。 行吧，瞧你是行家，真喜欢，去 吧，来，这不把这给我包一下。对吧？我总不能挂在身上吧？ 来，给包去，包去，包， 哎， 拿走吧。 嗯，好， 那发财啊！ 嗯，好，也祝您发财。 来， 嘿，还挺好。嘿， 哎， 你看 这大哥， 啊， 嘿，您那东西不错，您那令牌，多少钱买的？ 怎么吹什么哨？ 不是，您多少钱买的？您开个价，您卖我呀！ 小伙子，这东西嘛，喜欢了才买的。我不是个古玩贩子，哪能转手就卖了？我不卖啊！ 不是您这没意思，这个，哎呀，这 不，真 不是您别揣怀里，不是您开个价吧，您多少钱我都愿意买啊！您有个价的，你报个价我听听啊！ 追出来呀！哎呀，这 我不是您， 难不成这牌子？不卖。不卖，我说不卖就不卖，别缠着我了，好 不 好？不 是，您别着急，您别着急。 您等会儿， 您听听，我为什么要买这块令牌的理由，行吗？ 肯定是好东西，谁不爱呀？ 哎呀，您听听啊。哎呀，哎，我说大哥，边上这个茶馆，咱喝口，我给您说说。 那行， 那个老板来两杯龙井啊。 好嘞。 您给说说， 哎， 为什么 大哥 非要这块令牌？ 我开完做一下自我介绍。 嗯， 我姓华， 我叫 华为。 哦，哎，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名啊。 是，我的曾祖父啊， 嗯， 当年就是这个都督手下的一个副将。 哦， 哎，很受这都督赏识。 嗯， 后来有一天啊，这都督私下里啊，就给我曾祖父这块令牌。让我曾祖父啊去国库提钱，没想到返回途中啊，我这个曾祖父手下的一个军官啊， 嗯， 监守自盗，把这令牌给偷走了，带着这个钱款啊，哎呦，全都跑了。 哎呀， 后来呢，这众人也不明白，他们都说呀，是我曾祖父故意伪造都督的令牌去国库提款。我曾祖父是蒙受如此不白之冤，是隐恨。自今呐， 哎呦，自尽了。 先生，这块令牌对于您收藏来说也许它无关紧要，但对我们画家来说它意义不同啊。我呀这么大了，我就想发誓，我就想啊找回了这块令牌，还我曾祖父一个清白啊。您看这个，我给您拿张支票，不是，我给您拿张银票，您瞅瞅。 六万， 您都快变狗了，您这个，我跟您说呀，这钱啊是我准备好的，我做过古玩市场调查，这块青玉令牌最多超不过1000吊钱。今天呀、啊，是天老爷让我撞见您了，我用这6万吊的钱买下这块令牌，您不能觉得还吃亏吧？ 这，你看，这不，你看看，你们曾祖父的东西，我还管你要钱？这不合适，这。 不，这都是您应该得的。 给你10两。你看这事闹的，那我恭敬可就不如从命了。 实受了。有了这样的机缘，从此呢，刘玉手就主动和华为交起了朋友，常常请华为到家里头做客，给他看自己藏品，总想什么时候啊，再能从这个有钱人手里边讨得便宜。这华为呢，也好像渐渐的对收藏有了兴趣了。刘玉手给他看的每一样藏品，他都赞叹不已，拿在手里头，哎呀，轻轻的抚摸着，显示出来爱不释手的样子。每每到这种时候，刘一手就得意的心里头要发狂，忍不住给华为就一一介绍自己是怎么铲地皮把这些个宝贝给铲回来的。但说有一天，刘一手终于把自己的藏品之最金胎紫铜香炉也拿出来给华为观瞧。 哎呦，我说哥哥，这么贵重的东西你也能铲地皮铲回来啊？ 哈哈，这可不瞒你说 啊， 这是我去宜兴乡下铲地皮的时候从一个老太婆手里买的。你猜多少钱？ 多少钱啊？ 才3000吊。 哎呦， 现在可是7位数了呀。 哎呦喂，您这都这到底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哈哈，铲地皮就是要铲啊。当时啊，我以货郎的身份打马虎眼沿街叫卖，有一老太太我叫住了，我到他们家一看就一人，我就发现这供桌上有一紫铜香炉，我跟他商量根本没怎么花钱，我拿一小马扎6包针把他这个紫铜香炉我就给换过来了。 小马扎6包针就给换来了。 当时啊，那老太太呀、啊、家里就一人，但你可别看这一人啊，估计他知道这是好东西， 有 肯定不少人来问过。 嗯， 哎，我开始啊，我说拿一个小马扎，拿点针，拿点线，我给他换了。 嗯， 人家老太太才不上当， 可不，老太太不是傻子， 说这东西值大价钱。 嗯， 你看大价钱，哎，您我一咬牙一狠心， 怎么样，把老太太抢了？ 咱们呀、啊。是古玩爱好者，能干那缺德的事儿吗？ 哦， 我呀，给了他个大价钱， 嗯、 3000吊。 哦， 可是啊，我当时可是奔着这东西能卖3万吊出的手。 哦， 没想到，现在3万吊可打不住喽，上100万吊，嘿。7位数的紫金胎香炉让我给得着了。 哎呦，我说哥给您行啊，您这、那个您的能耐太大了。 刘一手铲地皮那可不是浪得虚名、啊。 哥给我都想拜您为师了。 哎呦， 我想跟您好好学学这手。 别客气。 我得跪。 那到咱们这一师一友，你可别叫师。 哎， 还叫大哥，我教你就完了啊。 哎，我说 嗯。 过两天啊， 您得给长长眼。 什么东西？ 我手里有个东西，我是不确定啊。您到时候给瞅瞅。 行行行行，过两天过来去，你尽管拿来。我告诉你，留一手，不光有一手，还有一眼。 行嘞。 哎呀，时间长了，这师徒两人的交情一日深似一日。说这一天，华为到刘一手家里头来的时候啊，真带了这么一件战国齐国款的青铜龙纹铜罐过来，请刘一手帮着鉴赏。华为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这个铜罐其实是齐宣王时期的仿品。他说是我那年去考察的时候啊，在一古董商那儿买的。当时就因为实在是喜欢，手里也正好有那么点钱，就花30000两的白银给买了下来。但因为不是真品嘛，所以一直也没好意思拿给别人看，也不敢向先生提起。现在呢，既然和先生熟了，想来请先生再给他看看也没有关系。 您给瞅瞅，您给瞅瞅这个，先生 看看啊。我细看看啊。 您给仔细瞅瞅，您给仔细瞅瞅，您。 这个小围子呀。 小围子，您这叫，哎呀，您叫我化围就完了。 围呀。 哎。 这个你别小瞧了你这铜罐。 啊啊。 虽然说是仿品。 哦，假的。 嗯，但是做工很精良哦。 哦。 几乎能以假乱真了。我看这东西，起码也能值个80万吧。 仿的都八十万， 那他仿的也是 假的，还能八十万？ 那也是齐宣王时期，他不是后仿啊， 这么值钱？ 当然喽，而且据我所知，这类精仿品存世量也不多，还能升值，没准数年以后啊。就能涨到跟我这个金太子铜香炉一样价钱， 真的 七位数上百万了。 哎呦， 嗯， 那我这么，我跟您说，我拿这铜罐，我跟您换这香炉，您同意吗？ 他这铜罐要真是齐宣王时期的，千万也不值。我考虑考虑啊。 哎呦， 我考虑考虑。 先生，我有点冒昧了，我就是跟您开个玩笑，您千万别当真。您可别当，我就这么一说， 不，我可以考虑跟你换，我可以考虑。 您说什么？ 我可以考虑跟你换。 先生，我就是开个玩笑，我没有要跟您非得换的意思。 不，对我而言 ， 香炉是至宝，对你而言呢，这个铜罐同样是至宝。我的藏品虽然说是五花八门，但是啊，我最喜欢的就是铜器。我觉得铜器能反映咱们民族极其精湛的制作工艺。你这是什么铜？你这是青铜，我这是紫铜。青铜，这是我们国家啊铜制品当中最早的技术。 嗯， 体现了我民族精湛的制作技艺。高仿品都做得这么逼真，我乐意跟你换啊。 哎呦，先生，您真拿定主意了，咱换。 乐意换。 嗯， 这还有什么假的呀？收藏嘛，图不开心。来，你捧着香炉走吧。 嘿，好嘞。 哎，你看这玩意儿，哎呀，这紫金堆香炉换回来的可是真正齐宣王的货呀。等他再来的时候啊，我一定得跟他好好显摆显摆。怎么这再也没来这华为怎么回事啊？ 这是那刘一手家吗？ 啊，正是。您有什么事吗？ 你是刘一手啊？ 对。 啊，刘一手，这有你一封信啊，你来签收一下啊。 哦，好，谢谢。谢谢。 在这儿，写这儿。 好， 哎，得嘞。好，得嘞。那您那回见啊。 再见。 哎， 谢谢邮递员小哥。 哎，不客气。 你看，华为，你这人，你来一趟不完了吗？干嘛还？这有什么不好意思见我的？拿我的香炉啊？你觉得你占便宜，其实你吃亏了，还不好意思见我？看写什么？ 留一手。今天我要告诉你，我不叫华为，我讲的那个故事是假的。你告诉我，你在宜兴抢产地皮，只花3000吊就从一个老太婆手里买到了那个金太子铜香炉。你知道吗？你说的那个老太婆，恰恰就是我奶奶。当时你看我家中只有我奶奶一个人，就连哄带骗，硬把我们传家之宝抢走。你用了什么手法？我后来从奶奶那里都听说了，奶奶从此一病不起，半年后撒手人寰。如今我拿回了本就属于我们家的东西，我想这不算过分。至于那块青玉令牌，我为什么要付给你这么多钱，现在你应该明白。至于那个青铜龙纹铜冠，你可以把它放到水盆中浸泡一下，就知道是什么货了。也许你是问我怎么找到你的，我想就没有必要在这里一一说了，只想告诉你的是，我在高人那里学的古玩鉴赏。怎么可能？我赶紧打盆水泡泡我的铜罐吧。 列位，刘一手恨恨地看罢信，沮丧地从橱里边捧出那只用金胎紫铜香炉换来的铜罐，盯着他愣愣地呆了半晌。随后他不甘心地走进厨房，小心翼翼地把铜罐浸入水中，结果真的看到了令他恐怖的一幕。铜罐的罐底浸出水之后没多久就开始褪绿色，最后整块所谓铜片就剥落下来，这即是报应啊。正所谓自作冤孽不可活，冤冤相报智豪夺，收藏捡漏伤人命，是后人不忿失又得。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